这首歌来自张行的《迟到》。还记得小时候大家上学应该都迟到过吧，老师会让你写检讨书，但是歌曲当中唱到的感情上的迟到，又岂是一封检讨书能够解决的呢？ 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听主播和我进行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演唱《三天三夜》。 我最爱你，爱你。

被孤立，我也轻声地问自己。 听到这首歌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这个歌是齐秦的成名作之一哈。这个歌曲呢也是80年代比较流行的台式作品，那也是齐秦给他的妻子来创作的一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梅艳芳的歌曲《一生爱你千百回》。 那些 lonely lonely

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深情的我想有个家，不知道唱出了多少在当时漂泊在外流浪者的真实心声。那这首歌呢，从台湾红到了香港，又蔓延到大陆哈。中兴的潘美辰也是凭借他成为大众所熟悉喜爱的另类歌手。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王杰演唱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曾经

心似海远名扬，人生难难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 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非常适合李丽芬独特的声线哈、啊。那这个歌呢，后来被选作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来饰演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一首非常温柔的歌，五月天的《温柔》。 身边的我都不

这是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当中王菲演唱的《催眠》。每一次在 KTV 当中呢，虽然我唱歌一向不好，可是我都要去使劲儿的K 一 K 这首歌曲，因为我很喜欢歌词。歌词是林夕写的，作曲是郭亮。这首歌曲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初恋的味道，纯真淡淡的忧伤，美好的回忆。我想王菲在她的每一段感情当中都是以这样的赤子之心来对待她当时的爱人吧，无论是窦唯、李亚鹏还是现在，据说她想给那个男人生一个女娃娃的谢霆锋啊。一个女人不管她什么样的年纪，都能够在自己的爱人面前像一个少女一样的笑、哭和闹。 慷慨的鬼慷慨，崇拜的鬼崇拜，多余下的依赖也都已被我撕碎成了尘埃，带我飞向埋葬回忆的深海。好吧，一起痛快，忧伤如出体外，不愿去分清暧昧极限，时光中都奇怪年代，人跟着孽债，鲜花放肆盛开。 一个朋友啊，听笑话总是别人笑了之后他才笑，一道菜呢总是别人说了好吃他才说嗯不错，看电影也是，评价人也是。有一次我跟他喝了酒啊，我就问他，哎，你这样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原因哈？他说他总会不自觉地扮演这样的人，只是觉得跟随别人最起码不会出错。听完之后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也只是觉得一个跟随别人避免出错的人永远都不会体会到第一个说对的那种滋味吧。刚刚听过的歌来自王啸坤的笑话，继续的歌孙燕姿我不难过。 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承诺，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

是爱或苦会形容， 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 以为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 代表我的心， 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他们还不够单纯， 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继续的问或放弃不是一个问能够说明， 关于我的难过像月亮一样沉默， 你什么都不说，总是用温柔 可以代表我的心，萧蔷和杨坤的演唱，这个版本呢收录在萧蔷的个人专辑当中。早一些的时候呢，04年，杨坤作为歌曲的词曲创作人啊，最早是在那一年专辑当中演唱的。我想在一段感情当中啊，女人能够给予男人最温暖的两个字啊，应该是我懂，而男人能够给予女人最温暖的两个字是我在。男人渴望理解，女人需要陪伴，所以男人很需要的理想爱情啊，是失意的时候有我懂你的一个人，而女人能够想象的是美好的未来，每一天都陪伴在你的身边的一个人。这应该是男女感情需求啊，侧重点的不同吧。继续要听到的歌曲万芳放逐。 有那么多的祝福，还有你宽厚的肩膀，不